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，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，季千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80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阿达，王明君。 慧娟开车接女儿，前方路边榆叶梅盛装现出，一只压一只，一束接一束的红粉，娇滴滴，肥嘟嘟，裸着，炫着，美着。可惜她只十几天活头，女孩常被用花作比，美如花，美得短也如。想到这个，慧娟心就慌。女儿23了，连个起码的恋爱对象都没有，还不能说，一说就准说，急什么？我才23，才23，要你是男孩子，还可以说才，女孩子只能是都。慧娟伤春了，为女儿伤。 这一天是星期天，女儿在公司加班，慧娟事先跟她说，请个假不要去了，你一个实习生，多你不多，少你也不少，要是没事的话你就去，但你有事儿嘛，事情很重要。可是女儿不听，在女儿的心里，公司更重。那个公司还不错，是一家有一定规模的投行，现如今学金融的女孩励志的口号就是上得了投行，下得了厨房。一个在校本科生能进这样的公司实习，如果毕业之后能够留下，那当然是好事了。但是这一切跟慧娟的安排相比，那就不算什么了。 慧娟为女儿物色了一个优秀男青年，人托人，人又托人，争取到今天的见面机会。见面时长都有限定，下午2:30到3:30。对此慧娟有一点看法，感情这事儿合则谈，不合散，用得着限什么定吗？矫情。但是他很快就放下不满，从积极方面进行了思考。这正说明人家优秀啊，不优秀敢限定吗？不优秀只配被限定。虽说女儿目前也在被限定之列，但是一旦两个人见上了面，谁限定谁就难说了。 慧娟的女儿生的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她女儿的美与俗意的美不同，她的美浑然不觉，但是这不觉呢又并非不知。你想啊，一个漂亮女孩从小被人夸到大，怎么会不知呢？她的这种美啊是不在意，她的女儿只在意她自己在意的事，这一点像她的父亲。慧娟也曾经因为这个案子窃喜啊，她自己觉得自觉其美的女孩心难静，心不静那学习就好不了啊。女儿的学习好，重点初中，重点高中，名牌大学是一路上下来，她都没有怎么操心呢。但是渐渐的，慧娟发觉不妙了，年少时一心一意读书这是对的，可这一转眼都20多了， 还是这副除了学习就是工作，别的不管不问的架势，那就麻烦了。再说男人可以啊，男人有事业，那一切就有了。可是女人不行啊，这个世界对女人的永恒要求，那就是美貌。事业可以随着年龄增长，而美貌呢，只能随着年龄倒退啊。 相亲事于周五定下，当天下班进家就跟女儿说，她直说到今天早晨，语重心长，苦口相劝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用了各种的方式。文艺的，春天是恋爱的季节；通俗的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；庸俗的，明年24，后年25，过了25就往30上鼓。女孩子值钱的时候就这么几年，这几年抓不住，要么剩在家里，要么降价甩卖。不听，后来还是丈夫出面调停，才算打破僵局。女儿还是去公司加班，到下午结束不了，请2个小时假，来回路上1个小时，相亲1个小时。为了确保实施，慧娟决定开车接送。 慧娟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她走之前，从女儿的书柜里拿了一本书，用来打发她等待女儿的时间。可是她却忘了带花镜了，眯着眼睛吃力地看了1个小段，累得只好放下了。哎呀，她觉得自己从前的视力是多好啊，想当年再小的字儿，只要有一点亮那就看得清，那个时间啊恍如昨日了。 合上酸涩的眼，默念着刚才书中的话，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，我回不了年少，心有戚戚。 慧娟不文艺也不小字，岂止是不啊，应该说是相当的排斥，甚至可以说有点鄙视。可是她的女儿却是一个文艺女儿，小资女儿，做母亲的就只好把自己的好恶放到一边了。为了能跟女儿有着共同的语言，慧娟看书专拣女儿喜欢看的书看，说话呢就按照女儿喜欢的风格说，比如说什么春天是恋爱的季节，比如要说像每一滴酒回不到最初的葡萄。他是一心一意要跟女儿交朋友啊。当年自己做女儿的时候，都是儿女巴结着父母，没想到现在轮到自己做母亲了，可是乾坤倒转，父母得巴结儿女了。慧娟真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呀。常常下班到家，忙完洗完上了床，还得强睁着睡眼看几篇女儿看过的或者是正在看的书，什么我已经开始了常年的迷途，生之命题封锁我，觥筹交错的知识酒杯灌醉了我，爱与欲望的逻辑困惑我，生活的装目打倒我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，木桩不就是木桩吗，干嘛非得写成装木啊。这世界上就有这么一些人专门不好好说话，这种字儿想看下去，除非有一颗母亲的心，还需要有毅力。正如那本书上所说，人为和猴子打成一片，得去模仿猴子。 咔，车门打开，女儿进来，脸绷着，嘴闭着，连个起码的招呼都不打。慧娟很生气，但是决计不计较，同意相亲已是进步，已是让步。他让一步，你就得让出相应的一步，不如此不能维持和平，不和平不利于相亲大局。慧娟挂挡倒车前驶，车在静默中行，小空间两个人的静默与僵持中对抗较量，催生着愤怒，时间越长怒火越旺，火山般积蓄爆发的能量。慧娟忍了再忍，忍无可忍，相亲不是目的，相成了才是。 以他眼下的这个心态，这副尊容不可能相成，相不成不相，话得说清。在火山即将爆发一刻，车拐弯，于月梅豁然再现，花树花河风绕咆哮，正当谢幕前，慧娟立时心软。小可啊，慧娟的女儿名唤小可，看于月梅太漂亮了，声音欢快，仿佛什么事儿没有。小可不为所惑，不理不睬，眼珠子都不动。慧娟坚持冷静，小可，别人跟你说话，你总得给点反应吧。小可哼了一声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反应？慧娟火山爆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给台阶不下还挑衅。没想到他火更大，您到底想干什么了？说过上班时间别打我电话，你非打。慧娟消了气，原来小可闹别扭不为相亲，为这。慧娟到后先发的短信，没接到回复才打的电话，说自己到了，问请假了吗，总共没两分钟就挂了，有什么吗？小可明摆着借题发挥，不过也好，你借题发挥，我就就事论事。怎么，小可，给你造成不好影响了吗？慧娟问着，带出一点关心和歉意。是的，是的，您来电话，陈总就在我旁边。 女儿说的陈总叫陈家，这个陈家是小可的领导和人生榜样，27岁的部门经理，年薪60万，而且又能干还很漂亮。慧娟给小可打电话的时候，小可正在公司干活呢，她把复印好的文件按照页码分好，分作7份，分完之后又逐份的检查，确保没有错页、残页或者是缺页，然后再装订。到公司来之后，女儿做的大多都是这一类没有任何知识含量的事情，但是每次做她都如同第一次做一般认真，甚至还带着一种虔诚的执着。进投行工作，那是女儿跟很多同学们的理想啊。如今的中国很像几十年前的美国，经济金融类专业成为学生们的首选热门，投行又是这些人学成之后的最热的首选。这种选择致使投行的门槛直线的上升啊。想进门，你首先要出身名门。国内的清华北大，美国的常春藤，英国的牛津剑桥，日本的东京大学。他的女儿小可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。要是人大的财经学院也好啊，可惜也不是。硬件不行，那就要靠软件部啊，做事先做人嘛。女儿的努力很快见效了，懂事踏实认真的她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。小可确定文件没有错，马上开始装订了，项目组开会等着用呢，实习老师电话催了2回了。这个工作本应该是在开会之前弄完，但是一位姓钱的老师头疼，派他去买药了，就这样把时间耽误了。7份文件订好之后，最后拿过拆散的原始文件，那份文件是借的，实习老师一再叮嘱不要弄丢，不要弄脏，也不要出错。小可再次一页一页地数过，没有了问题，拢好在桌子上蹲了一蹲，准备好装钉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妈妈慧娟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当然在公司有一个规定，那是手机24小时必须要开机。小可接完了电话刚想挂，陈家就是陈总的声音在他的脑后响起了。 文件急等着用，请抓紧点，上班时间不要打私人电话，弄完直接送3号会议室。一个惊叹号也没用，还用了请，外人听来又和气又客气，但是在当事人小可的耳朵里如同雷鸣。小可连道，好的陈总，手下加紧动作， 动作幅度很大，带着点不由自主的夸张。右掌高高的抬起，对准订书机用力砸下，锥心的疼痛从左手传来，疼得他尖叫出声。定睛一看，砸下的订书钉就在他左手食指的肉里。刚才由于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身后的陈家的身上，对手中做的事情根本视而不见。他把订书钉从肉中拔起，鲜血瞪出，陈家随之发出一声尖叫。 可是这一声尖叫竟然让小可感到了温暖，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疼了。那是一种带有亲切和亲近味道的温暖。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偶像陈总还会尖叫，他更没想到原来陈总也是一个女孩子呀，也会害怕，也会受到惊吓。小可想对陈家说，自己这个伤没事，看着怪吓人的，其实啊，使劲把血挤挤，注意不要感染，两三天就没事了。 没想到陈家先他开口，说的是小心别搞脏了文件。话到手到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将那份宝贵的文件从小可手底下抽出。几乎就在同时，小可伤指鲜血滴落，正好落到了刚才文件所在的地方。那一刻，小可冰冻般凝固，几秒钟后一言不发，转身走开，边走心边往下坠。他不该走，他应该拿上文件送三号会议室。陈家在身后看他，小可感觉到那目光的力度，他心里头明明白白，却就是走，越走越快。小可被突如其来的深刻的失望抓住，无法自控。跟妈妈说了事情的经过，三言两语，只说经过不说心情，心情没能说清，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失望。慧娟相当不以为然，没听说哪个领导会为这么点小事儿把人开了，但不能说，说了势必又是新一轮的争执对抗，没必要，没意义，更重要的没时间。再过两个红绿灯就到相亲地点，得在这之前调整好女儿的心情。于是慧娟先检讨，哎，都怪我，不该上班的时间打你电话。慧娟想放低姿态才能消除敌意，于是慧娟接着解释说，主要是啊，咱们要见的那个男孩各方面条件太好了，要不我不会那么急。小可叹口气，哎，妈，以后您千万别给我张罗了，张罗了我也不来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慧娟一语双关，嗯，最后一次。 相亲的地点就在医院旁边的咖啡厅，约好了到了之后电话联系。下车以后，慧娟刚刚从包里掏出手机，电话铃就响了，来电话的是沈化。沈化是慧娟二姐的女儿。慧娟姐妹三个，二姐命最不好，嫁了一个没有本事的男人，一辈子窝在了东北的偏远小镇，生活平淡乏善可陈，唯一能拿出来说一说的就是这个女儿了。这个女儿很漂亮啊，漂亮的光芒四射，漂亮的咄咄逼人。和沈化的漂亮一比，小可的美只能算作端正。可是自古红颜多心高啊，沈化不甘像父母那样如蝼蚁一般的活着，他一心想到北京打拼，上海广州都不考虑。不能不说沈化的选择是对的，纵观全中国，能让美色发挥出最大的光和热的当属北京啊。二姐说沈化到北京后工作没落实之前，先住在姨妈慧娟家一段时间，慧娟满口答应，家里三口人四大间房，临时周转个人没有问题。昨天晚上二姐来电话说沈化今天就到，看来这事已经到了。果然是到了，但是呢他不住姨妈家了，问为什么，说不想给小姨添麻烦。慧娟直觉这不是理由，连忙追问，慧娟还是不放心呢，毕竟是年轻的女孩嘛， 毕竟是头回来北京啊，更重要的是还长得那么漂亮，万一出事呢？真要是出了事儿，他怎么跟姐姐交代？二人在电话里一问一答，一答一问，在一旁的小可等得不耐烦了，抬腿就往咖啡厅走。慧娟赶紧抽出嘴来问：“ 小可，你知道是哪个吗？我看到他了。”小可用手一指，慧娟朝小可指的方向看，也看到了，灰蓝休闲西装，眼前放一个笔记本电脑，都是事先约定的，坐靠窗的咖啡座上。从他们这角度只能看到那男孩的侧脸，那侧脸轮廓清晰流畅，刚而不硬，比照片好看。照片慧娟让小可看过，小可不否认照片中人的帅，却说不能以照片取人，现如今只要想，谁都能成为照片上的帅哥美女。这观点慧娟认同，但是她说男的长得不讨厌就行，有本事就行。说归说，心里也犯嘀咕，才貌双全到底好些，男女都一样。而今看到真人，慧娟心下踏实许多。她一边跟沈化说话，一边向青年所在窗口对着的路边迂回。路边有棵白杨，慧娟目测树干粗细，刚好够她容身，使她能够观察到里面而不被发现。 小可踏上了咖啡厅的台阶，厅门大敞着，春光由大门长驱直入，铺满了吧台。一大捧雪白的百合花在吧台的春光中怒放，可是小可的心情却越发的忧郁了。在一进门的一瞬间，他扭过脸看了看玻璃窗中的自己，大致还过得去吧，细节不太清楚，毕竟玻璃不是镜子。可是即使看得清楚又怎么样呢？也就是这样呗。小可进大门向右拐，可是突然心里竟有了一些惴惴。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相亲呢，之前他被妈妈逼着相过三次亲，可每次都是素衣素面而去，满不在乎而回，去了也就完成了任务了。他是为妈妈去的，是他尽孝。可是这一次，小可竟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邓小可的表姐沈化只身闯荡北京，从还没住进邓家开始，小可的妈妈慧娟就认定这外甥女儿绝对是个大麻烦，绝不能留她长期住在家里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西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你就是一个不停地转啊转啊的船，就你最适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时空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，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，季牵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阿达，王明君。 我们天亮忽然天黑了。 慧娟的女儿邓小可年方23，青春靓丽，品貌俱佳，唯独至今没有男友这一项让慧娟伤透了脑筋，也想尽了办法。 这一次并不是慧娟的女儿小可第一次相亲，在这之前小可曾被妈妈安排着相过三次亲，可每次都是素颜素衣而去，满不在乎而回。小可觉得去就是目的，去就完成了任务，她是为妈妈去的，她是为了尽孝而去的。可是这一次小可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头一回她想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。 曾经小可一心好好学习，好好工作，实现自我价值，深信靠谁都不如靠自己，最可靠的伴侣是强大了的自己。到今天前，他一直努力地在这条路上走，向着既定目标心无旁骛。而今那目标变得模糊不清，变得可疑。来的路上他苦苦地想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绝不是为工作时间接打私人电话被陈家批评了，恰恰相反，他乐于被陈家批评。实习老师说，如果陈总哪天看你出了错却说都不说，证明他对你失望了，你最好啊是赶紧找下家走人，陈总只批评他认为值得批评的人。换句话说，陈总只对他看重的人严格，越看重越严格。是在车拐进咖啡厅停车场的一刻，小可醍醐灌顶般参出了各种缘由。严格不等于冷酷。 一直以来，在小可的心底，陈家不仅仅是他的领导和榜样，还是知己啊。当初应聘的时候，第一轮小可的简历就被淘汰了，因为想来的人太多了，都想通过实习而留下来。跟那些人就读的学校和学历相比，小可可谓是出身微寒，学历低下。但正是陈家把小可给捡了回来，因为陈家对筛出来的简历都不满意，要求亲自看一遍所有投来的简历。就这样他把小可捡回来了，因为他看到了小可的第二外语是日语，并且成绩是一级最高级，这一点吸引了陈家。能把第二外语学到这种程度的人很少啊，除了有兴趣，那还得有能力，这两点都为陈家看重。在面试的时候，陈家对小可只说了四句话：日语一级，很不简单，公司有对日的业务，刚走了一个人，注意细节，做事先做人，欢迎你来南市证券。简单的四句话，可句句都是重点啊，这四句话涵盖了认可、前景、方法和期待等等等等内涵呢。 陈总欣赏小可，看重他， 萧可委以十倍的努力响应，胸怀是为知己者死的激情，投入了每天的工作，复印、录入、订餐、取送快件，桩桩件件，别人看来简单枯燥，萧可做的是有滋有味，有声有色。有的时候他与同期实习的同学聊起，得知他们在别处做的事同他自己在南师证券相仿，但心情相反，沮丧茫然。是激情赋予了同样工作以不同的感受，是陈家赋予了小可激情。每天迎着朝阳向公司走，小可的心儿朝阳般雀跃明亮，他又将在陈总注视下开始新的一天，自己的点点滴滴都会为他看到欣赏。小可愿意一直跟着陈总，忠实于他，向他学习，让自己的未来像他那样辉煌。紧急关头，陈家的本能选择向小可揭示出真实的现实，陈家与小可没有丝毫的别样情感，小可曾为之着迷沉醉的那一切全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诗画，而在陈家那里，他只是南石证券的一个零部件，一颗螺丝钉，能用时用，不能用时扔。面对这样的真实，小可的沮丧茫然不亚于他的同学，甚至还不如同学。他同学好歹始终清醒，不像自己身为名牌大学高材生，竟能对日复一日的简单劳动心满意足，激情迸发，打了鸡血似的。妈妈接沈化电话时，小可站一边百无聊赖四顾，目光从咖啡厅大落地窗扫过，看到了他，灰蓝休闲西装，笔记本电脑，侧脸轮廓清晰流畅，刚而不硬。那一刻，小可的心突地跳了一下。 小可往他所在的咖啡座走，越走越近，心竟然越跳越凶。这个男孩子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出色呀，应该是每一个神经正常的女孩子的最好的恋爱和结婚对象。妈妈曾经一直说，女孩子的好时候就这么几年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她还嫌妈妈庸俗呢。可是此刻，小可忽然察觉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幼稚。此刻的小可如同一只一直向着既定的目标奋力飞翔的小鸟，突然间发现目标没了，惊慌失措之下感到的都是筋疲力尽，心灰意冷。此时的小可方才想到，他确实应该有一棵属于自己的大树了，这棵大树应该枝繁叶茂，应该允许他藏身歇息，给他安全温暖，为他抵挡外面的风风雨雨。那个男孩子一直对着打开的电脑看着，头都没有抬，甚至当小可已经走到桌边站定了，仍然没有抬头。小可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样，他杵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在看什么呢？那么专注，身边都站了一个人，竟然丝毫没有感觉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应该是他工作上的事情吧。成功的男人嘛，都很忙嘛，当然不忙也就成功不了了。在这个男孩子的身后隔壁，有几个男女在高谈阔论，时而的爆发出狂浪大笑，可是他呢，充耳不闻，双目微垂，全身心的凝住了，只有右手的食指时不时的轻轻的向下拉动着屏幕，仿佛自己处在无人之境。此刻让他坐到这里的那件事情应该全然不在他的心里吧，也许从来就不在他的心里，也许这个男孩子就像从前的自己，也是为家里应付差事来相亲的。想到这儿，小可心里一紧呢，他定了定眼睛，再仔细观察，果然发现了问题。这个男孩子西服质地不错，但是很皱，该换了，可是他没换。再看他的脸，正面同侧面一样完美，但是胡子拉碴的，该刮了，可是他没刮。头发呢，也很乱，该梳了， 可是也没数。看来真的是应付差事啊。不过这个男孩子不如自己，他连起码的尊重都不给对方。 从前这件事上，小可认为障碍只在自己。从小学一年级就有男生追求了，给自己写小纸条说我喜欢你，喜欢不会写，用拼音代替。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走来，追求者众，谈过几个不了了之，都是到一定阶段后就不耐烦了。不耐烦是因为发现了对方的肤浅幼稚，妈妈说他太过较劲，太过挑剔。小可承认，认为只要自己肯包容能接受，一切迎刃而解。这会儿想想真是讽刺。小可决定走，马上走。走前本能地看窗外一眼，果不其然与妈妈目光当的撞上了。小可叹息着想，要么把相亲程序走完，要么被妈妈唠叨致死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你好。 那个男孩子好像被惊着了似的，猛地抬起了头，目光茫然地看着小可，目光里还带着一丝询问。小可被这个目光给伤着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他甚至都没想起来自己是谁，或者说这个男孩子压根就没想起来他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什么。小可走了进去，坐了下来，从容镇定，这真是无欲则刚啊。 我是邓小可。坐下后，小可报出了自己的名字，其实心中尚怀一线希望，希望那男孩子听到这名字能够恍然歉然，最好接下来还有欣然。没有，仍是只有茫然。小可心生一丝痛楚，这个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怀着对温情的渴望走近的男生与自己无关。要能大哭一场该多好，让今天遭遇的各种失望失落失意随着泪水痛快地流泻排放。可他不能，努力张大眼睛把涌出的泪含住咽下，这让他足有一分钟没办法说话。男孩的神情中现出诧异，只有诧异，那诧异让小可的心彻底变冷变硬。冷静，小可对男孩的温情渴望不过是由于软弱，他软弱不过是由于期待的落空，他那期待原本就是个错误，人都会犯错误，但不能为错误打垮。小可看一眼男孩打开着的电脑，微微一笑，正忙着。 那个男孩子点了点头，明确的但是毫不犹豫地答应着。 小可没想到，呆住了。小可当然知道他忙，他那样问其实只是为了找句话说。两个陌生人在一块儿，不找话没话，身为男生你不主动找话说也就罢了，出于礼貌答一句不忙也是起码的吧。可是他不，他连假装绅士一下都不肯。他怕什么呢？怕说了不忙自己就会给棒槌当针，纠缠他骚扰他耽误他时间吗？这男孩时间实在太宝贵了，他条件实在是太好了，好到了不论他怎么样傲慢轻慢，姑娘们都会成群结队前赴后继。可惜呀，龙生九种，种种有别，这世上既有苍蝇嗜血般爱你的好条件的姑娘，就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女孩。小可讨厌相亲，并不是真的认为自己才23，她讨厌的正是这种唯条件为上的俗气势力。这男孩太高估自己的魅力了，太低估别人的追求了，耻辱化作怒火燃烧，全身心都在颤抖，包括面部。小可支起自己的两肘，让两个手托住了自己的腮帮子，用纸按住了震跳的眼睛。他说，很好，我也忙，非常忙，那么咱就谁也别耽误谁了，直着说。 在这里小可用了疑问的语气，为的是礼貌，他决定要始终如一的用礼貌来彰显 对方这个男孩子的无礼，来表明他们两个的不同。道不同不相与谋嘛，他小可对这个人一点意思都没有。 我跟你一样不想来相这个亲，但跟你又不一样，我是我妈压着来的，她在外面。 小可说着头朝窗外一摆，那个男孩子也扭脸看去。小可看着那个男孩子继续说， 看到了吧，杨树后头那女的。所以啊，我得假装跟你坐会儿聊会儿，还得耽误你点时间，对不起啊。 那个男孩子回过脸来的时候，目光明显的活泛多了，显然在确定了没有威胁后，他感到了放心，放心之后就愿意遵循着做人的基本常识了。他竟然接着小可的话也找了一句话，啊，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亲呢？ 没兴趣，我现在很忙，要写完毕业论文，要实习，要找工作，千头万绪，简单的说正处于人生最关键的爬坡期，哼，别的不予考虑。 哎，你们不是说找个好老公可以少奋斗多少多少年吗？ 小可也笑了，那是冷笑，他对这男孩的判断果然没错，一字字的他告诉他说，没有我们，只有他们。 啊，什么意思啊？男孩子眨巴着眼睛，这一次不是没话找话，他真的没有听懂。 小可很乐意地回答他说，意思就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我不想依附于任何人。说着起身接着忙你的吧，不打搅了，然后小可向外走去。 男孩没有想到，连忙跟着站了起来。于是乎，小可看到了男孩子西服右下襟的一块黄色的斑迹，他当即不加思索地站住了，正面对着男孩子用力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，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， 给你提个醒，下次相亲的话请一定收拾好点再来 啊！ 就算你跟我一样是家里逼着来的，就算你根本没打算同意这事儿，但是该对对方有一个起码的尊重。说完这话，小可转身走了。 哎，你等会儿。小可被他叫了回来，转身看着男孩子，他看着他有什么话可说。男孩子张了半天嘴还没说话，刚要开口，被一个不期而至的人给打断了。这个人在他们桌头站定，先客气的冲那个男生点了点头，然后扭着脸直视着小可，请问你是邓小可吗？ 小可愣住，旋即注意到对方的灰蓝西服手提电脑，继而恍然大悟，你是？ 那个人不等小可说完点了点头，哈，对，我是。说完他又冲刚才那个男生点了点头，哈，他不是，然后又对着窗外再点了点头，我刚才跟阿姨通话啊，都对上号了。 小可看到窗外，目光刚一过去，便被在窗外不远处焦急等待的妈妈接住，即刻冲她连笔带话地说，听不到说什么，也用不着听，真是闹剧啊。 小可，我们去坐那边。这哥们去掉了姓氏直呼名字，露骨地表达着对小可的喜爱，这单方面的强行表达有点让人肉麻和生厌，不过还得跟他把程序走完，好歹最后一次了。小可低头拿包，座位上没包，包在车里。他抬头走的时候，余光瞥到了对面那个人，他正看着小可，看着他们，脸上是饶有兴趣的好奇和事不关己的冷漠，如同看热闹的路人。小可突然间恼羞成怒，低声地吼道， 你为什么不早说？ 我没机会说呀，你想想你刚才我…… 小可哑然，怒火窝心无可宣泄，他猛地转过身，面朝他的相亲对象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刚才我把该对你说的话都对他说了。转而他对那个男生一点头，麻烦请替我转达， 然后扬长离去，扔下两个穿灰蓝西装的人面面相觑。 这两个男人其实长得一点儿也不像，可是很奇怪，都与那张照片有相似之处。那个照片经过了高手的 PS， 已经到达了 PS 的最高境界了，那就是比真人好看许多，却又不失真。 饭做好了，两素一荤，主食是粥，一人一碗，荤的是烤对虾，一人一只，晚餐需少食，健康和不健康都是吃出来的。慧娟的手机响了，是沈化，说找的旅馆不合适，要来家住。慧娟连声答应，挂上电话后脸拉了下来。且不说饭只做了三个人的，来人就得另做，单说早先让你来家住，为什么不来？怎么说都不，理由一大堆，什么不想给小姨添麻烦，公司面试地点离家太远不方便，已经在公司附近找好旅馆交了钱。慧娟一概不信，但是慧娟并不点破，只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只听出她有点急了方才作罢。25岁了，成年人了，慢说自己才是她的个小姨，如果是她妈也不可能做得更好。慧娟怀疑沈化北京有人，或说有男朋友，否则凭她一个小地方的女孩头回来北京，怎么可能放着姨家不住，花钱去住旅馆？她知道旅馆大门朝哪儿开吗？想跟男朋友住可以，慧娟传统但识时务，她只是不喜欢沈化的不说实话。早先说不来住的理由不是实话，现在说要来住的理由也不是实话。找的旅馆不合适，怎么不合适了？不合适干嘛交钱？交了钱不住，钱怎么办？ 当然了，这些问题慧娟是不能问的，就算问了也是白问，只能逼着沈花进一步撒谎了。可是在心里，慧娟已经下定了决心了，这孩子不能长留啊，等他找到工作就立马让他出去租房子，住在家里他就得负责呀。可是看这个阵势，这个责他可负不起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慧娟的怀疑一点不错，沈化在北京的确有人，但是慧娟绝想不到的是，沈化在来到北京的第一天就遭受了爱情事业的双重打击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。 你就是一个不停的转啊转啊转，就你最适合。